娘啊，这里啊，你若大年纪，毫不相识哦。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。 阿侄儿，你经常在此叙谈，我们去到大乡看看一看呐、啊。 是啥？阿女儿，夜黑人多，留意一待人，少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。爸，去呀！ 表妹 呀！

乃是小生之物啊。 哦，是公子您的呀。那这个凤钗呢？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。 哦，表妹送与你的。好小子，分明是你图财害命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就是杀人的凶手。 不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们不要乱骂。 真的， 太厉害了。 小神所为，望太爷详查明断，与小神做马驹。 哼哼， 说声冤枉啊！ 哼！ 害命，以大宋条例临时五十三刻将严查山出战。 天道无时， 王朝， 嗨！ 速到降伏县，将严查山一案带到开封，老夫重审此案。 遵命。 大人，刑部已有批示，为何重审此案？ 此案蹊跷，子时发案，毛时结案。未到无事，刑部依然批复下来，如此之快，定有悄期。 回府来， 知县念礼，请坐。 谢坐。啊，大人，提调刘金蝉一案，案卷有何寻意？ 刑部批示，明日午时三刻将严查山出战，老夫有些不佳之处，要请教。大人

千里外，因何隐瞒事情不报？莫非以真凶？这真凶 有金蝉一般风变地 thank you。 王贵魂擅闯我殿， 王贵有金蝉后继一枝。 哎，俺不是燕军，俺乃武殿判官。有何冤情？你有意与我说呀？你要女人？